都要从心里去做，如同是为主而不是为人。因为你们该知道，你们都要由主领取产业作为报酬，你们服侍主基督吧。因为凡行不义的，必要得他所行不义的报应，天主绝不看情面。